随风飘扬的笑，如你脸上的温暖，你来过回味的撒娇，对我发出恋爱的讯号。你用自的声音沉默，动作轻盈美妙，爱的甜味蔓延发酵，暧昧爱的可靠。你的嘴角不会上去，心看得无可救药，想象不到不死心的你的一切都想要，你的唇口心眼的像雪山的等级，为什么我逃不开你？明明躲着你，防着你，却更吸引。这世上最致命的 gravity， baby。善变和的小情绪，我却舍不得对你发脾气。没办法算我败给你，让我几百计几个雷声赋予你，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可惜。

情像花，消失得像一首诗，但是孤单却独立思，想你的心像你讲话的方式，回不去的那个开始，你是我眼泪中的名字，那往事中的宝石，心痛的是这分开很久的事实，我想念眼泪中的名字，那安慰我的样子，朋友别哭，在耳边说故事， 问号爱，这是一个专辑的名字，来自杨宗纬的第三张录音室的专辑，在2013年3月19号由环球发行。专辑呢是由李宗盛还有朱静然等等制作人共同制作的。在香港，杨宗纬凭借着专辑《出爱》获得了华语金唱片的一个问号。 永远感激你狂奔过操场来到我眼前，阳光灿烂，烫红了你双颊，温暖你笑颜。那时间，黄澄澄的落叶铺满整条街。下课钟声，荡过悠悠岁月。长大后，世界像一张网，网住我们的翅膀。回忆沉甸甸在心上，偶尔轻声独唱，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？想起了初爱，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，想起青春曾为无惧无所谓失败，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，一无知爱在胸怀，带你跑下课堂，翻过围墙，只为了望一片大海，告别了初爱，告别了纸图上的明白，告别天真，学着去拨开雨天的阴霾，沮丧失落反复的重来，不能放弃勇敢去爱，是

来听到的是2009年陈洁仪的专辑《等了又等》当中的歌。陈洁仪呢，陪你一起度过一段短暂刻骨铭心的爱恋，一种看似坚强却不堪一击的一个创伤。这个就是陈洁仪，来自新加坡的实力派的歌手。这首歌呢，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，叫做《等了又等》。 叫我怎么安排自己一生？叫我心碎如何伤过重生？叫我怎样抹去时光留痕，再为希望点一盏灯？思念偏偏落地为尘，不自觉我已踏入其中，越陷越深。静静梦你就足以兴奋，宁愿折磨痴心，等了又等。 启动华丽冒险的音乐游戏，引爆了2005的舞蹈时尚新风潮。蔡依林2005年的音乐完美游戏首创全新舞曲风潮。尽管《看我72变》还有《城堡》连续两张的专辑呢，都在市场上的音乐和口碑上面创下了惊人的成绩，但是 Jolin 和唱片公司却不会因此感到自满，不断的思索着如何突破创新，打造出全新的音乐风格。来听到野蛮游戏。 老老鼠傻傻分不清楚，满脸的泥土失败的被俘虏，小兔子好赌，想爱人别怕苦，全部清楚迟早的事情。 明清楚，这骚人是最苦，老子老鼠傻傻分不清楚，男人女主失败了被俘虏， 我把你气死了，没人没事我把你气死了，不动情的脸 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会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会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6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。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了。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Baby, please, please, I don'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. I'm pretty, I'm too much in love.我可以阴天晴天，每天都是星期天，你可以怪我没有期限。不要

喜欢呢？用你谈着恋爱，是不是害怕寂寞？怕自己会寂寞？好难，真的好难。我想面子没有爱重要。好难，我好难，假装一切都很好。 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追梦赤子心，来表达了 Gala 他坚定追求年少时的梦想的决心，即便是被视作痴人怪人也不在意，唯有明白一颗赤子之心。追梦赤子心呢，也是他唱给所有同样不称职的成年人的作品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你活着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对得起自己。关于理想，我从来没选择放弃，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。也许我没有天分，但我有梦的天真。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。不留遗憾。

爱我，可是也没说不爱我。男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，你说得很对，可是我为了谁冒险？我不是神仙，我也会抱怨，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。爱情偷走我的理智，你笑我死心眼，爱你浪费多少时间你不会发现，是你给我累里的线，是你给我苦里的甜，是你带着我越过了极限。幸福蒙住我的眼睛，也让我死心眼，爱它莫名其妙出现，我睡得很甜。是我忘了还有从前，是我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无印良品是20世纪90年代由光良和品冠组成的马来西亚的音乐组合。其实我问过有一些80后啊，你们有听过无印良品这个组合？很多人都说没有。1995年被李宗盛邀请参加了国际唱片公司，正式组建了无印良品，进入了台湾乐坛。2000年呢，在举办完真正无印良品再见演唱会之后，组合解散，各自单飞。来听到的是无印良品当年的一首叫做《是你变了吗》。 真想和你聊一聊天，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，多想听你说自己并没有变。在谁的身边？